结局。或许你不相信我没有一丝的埋怨和回忆，虽然你是我的追逐，虽然你是我的追踪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，虽然你是我的追踪，虽然你是我的唯一。

哇啦啦啦啦啦，我的宝贝，倦的时候有个人陪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我的宝贝，要你知道你最美，要你知道你最美。 时代的节拍，不应该制造更多的意外，唱出那些不再感动的歌。我盼望最好永远不长大，我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。住的时光，擦不掉的伤，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。是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？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？长大，我站在时光搭建的舞台，却不再看到熟悉的路牌，多么无奈，多么实在，默默存在。我明白现实不容易更改，却徘徊在梦想的门外。留不住的时光，擦不掉的伤，推开那扇遮住光的窗。谁改变了属于我的模样？是谁吹灭那传说中的神话？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衫，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。传说中的神话，我愿换上那最动人的衣衫，只为等待那最闪亮的出发。长大，长大。向往躲开岁月的惩罚，

是在世界的尽头，找不到坚强的理由，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，告诉我心空在哪头，是否有尽头？心痛得无法呼吸，找不到昨天留下的痕迹，眼睁睁地看着消失在世界的尽头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